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85集，特级研究员。工作室其他人也放下手边的事情围过来，经纪人剪开了外面的包装袋，看着围过来的一张张期待的脸，不由失笑道： 就是普通电脑，还能是什么电脑？哎，你们别想太多啊。 包装精简随意，一打开来就能看到黑色的笔记本电脑，只有上面一层，很薄。经纪人本来随意的态度一顿，拿起来一看，很轻很薄的电脑，正反面都是纯粹的黑色，从外观上来看已经达到了电脑界的颜值巅峰。 好看！ 工作室的几个只看颜值的小姑娘连忙开口，男人们都催促经纪人赶紧打开试试功能。经纪人把桌子上的垃圾扫到一边，然后放好电脑，打开电脑盖子，电脑自己启动了。黑色的屏幕上闪烁着一道白色的百分制的进度横条，不到三秒钟，进度条到达100%，电脑冰冷的机器音响起： 请进行瞳孔认证。 经纪人有些呆滞地看着他，大概看了一分钟，机器音重复道： 请进行瞳孔认证。 经纪人回过神来，在工作室众人的提醒下，将眼睛对准电脑摄像头。 验证成功， 电脑自动到了主页面。 瞳孔验证？哇，速度好快啊！ 经纪人眼前一亮，这电脑反应速度一点也不比秦岭的那款电脑慢啊，甚至于外观比秦岭的电脑要好看。主页面很干净，只有一个画着枫叶形状 APP 市场，还有一个云光财团特有的国际通用搜索引擎。办公室的男人就指着那 APP 市场激动地说： 枫叶 APP 涵盖着全球所有的 APP 应用程序，只有你找不到的，没有他搜索不到的。但他们的 APP 市场其他电子产品上都没有。 女生们盯着那国际通用搜索引擎也激动得不行。 以后看国外八卦都不用翻墙了。 经纪人年过30，对这些 APP 市场统计通用搜索引擎知道得不太清楚，不过看工作室其他人这么激动的样子，也能够猜到这引擎跟 APP 市场肯定是非常好用的。 哥，我有一个软件一直不能下。 一个年轻人热切地看向经纪人。 您看看您的电脑能不能下，如果能下，能把这个软件复制到我的手机上吗？ 经纪人有些懵，不过还是往后退了一步，让这群年轻人自己去弄。一群年轻人仿佛是发现了什么新玩意儿一般，看着电脑一拥而上。 卧槽， M 州的大型恐怖端游它也有。 等等，先把我的国际平台交友软件下下来。 何方高人那么无耻插队，晚上我们竞技场决一死战。 今天晚上本来加班准备应付星期六节目播出后的通稿，经纪人本来还给他们每人准备了一杯咖啡，眼下倒也不用了，一个个的都像打了鸡血似的，隔一段时间就要去看看有没有排到他的软件。咖啡机无人光顾，经纪人面前犹如秋风扫过，他拿了一个纸杯去接了一杯咖啡，然后坐到秦修晨对面，看着工作室的这一幕，向来能言善道的他此时说不出一句话来。上回听秦冉说他给秦岭的电脑绝版了，他本来就没有打算再买其他的电脑，对他那里2000块的电脑不感兴趣，但他也不会服一个小姑娘的好意就随手转了钱给秦修晨。2000块对他对秦冉都不算大钱，原本他只是想让秦影帝的侄女儿开心一下，没有什么期待的。谁知道，经纪人喝了一口咖啡， 好半晌才回过神来，悠悠地看向秦影帝。 2000块钱好像不够吧。 秦影帝也没有继续看手中的剧本，他把剧本往旁边一放，看着工作室嬉闹沸腾的众人，往沙发上靠了靠，略微思索着。 给你就用着吧。 经纪人啊了一声。 啊？不太敢用。 秦玲坐在一边，面无表情地看他一眼。 应该是谢礼。 秦影帝又拿起来剧本，继续低眸看。在 C 市拍摄的一个月，经纪人前前后后忙了不少。经纪人听秦影帝一说，也想起来这个点，他颔首，然后感叹一声，没想到秦冉还记着他，心里对秦大佬的好感度又上升了好几个点。 那你怎么没有啊？ 要说照顾，秦影帝对秦玲的照顾比他要细致多了。闻言，秦影帝抬了下巴，白皙的指尖点着剧本，瞄他，咳了一声后，风轻云淡地开口道：“ 你能跟我比？ 啊，是，你们是一家人，不能比，不能比。” 星期四，秦冉上完课，直接拉上围巾，围巾是藏青色的，遮住了鼻子以下的部分，只露出一双漆黑清冽的眼，一副严谨冷淡的样儿。毛茸茸的围巾将他眉宇间的字意也化去了不少，身影高挑清瘦，大衣极衬身材，一双腿又直又长，走在路上的回头率依旧是100%。这两天他在京大的粉丝越来越多，直接越过了上个月去研究院的宋丽婷。走在路上，有时候就有人能够认出他的背影。秦冉面无表情地又把围巾拉高了些许，想着秦影帝那水桶衣服似乎挺不错的，什么时候他也要去定制一套。江院长办公室，看到秦冉进来，江院长放下手边的事情，从抽屉里拿出来一张物理研究院的门禁卡，背面印着秦冉的入学电子头像。 这是你的门禁卡，也能当校卡用，比京大的校卡权限高，在京大 A 大两个学校都能用。 江院长把门禁卡递给秦冉，又亲自去饮水机给秦冉倒了一杯茶，十分热情地招待秦冉。 嗯，坐。 秦冉拿着卡坐下，接过纯白色的一次性杯子，礼貌地跟江院长道谢。他低头看手中的卡，正面是物理实验室的图片，顶部写着物理实验室，加粗楷体字。江院长捧着自己的保温杯坐到办公椅上，温和儒雅地询问道： 物理系其他的随机分配的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你跟的是谁？ 进实验室跟对人，对一个新生来说很重要。物理实验室从上到下有研究员一级到四级，研究员一级是研究院的专设特级岗位，也叫特级研究员，基本上都是院士级别的，做出具有创造性的重大贡献的业界一流人才才有这个名头。研究员二级主要是 SCI 论文被引用过500次以上，新型研究成果被国内外科学界认可等一系列的条件。三级四级没有前面的要求那么的严格，学术达到业界认可后，至少也要熬3年到6年才能熬上去。物理研究院聚集着国内最多的顶级人才，跟的研究员等级越高，接触到的研究跟眼界肯定是不一样的。秦冉捏着一次性杯子，指骨分明。廖院士，资料上写着特级研究员。江院长是物理系的院长，对物理界的一些大佬比普通人要熟悉。研究院特级研究员也就那么几个。听秦冉说姓廖，他一顿。 你说的 该不会是料高昂院士吧？ 秦冉抿了一口茶，水还没有冷，热气腾空，他一张脸在热气下有些隐约。听江院长的话，他不紧不慢地回道：好像就是他。 这运气。 江院长失笑道： 廖院士是研究院的五大特级研究员之一，这样的被你遇到，你好好跟着他，表现积极一点。 秦冉又说了几句，看了一下时间，程俊差不多到楼下了，他就跟江院长告别。江院长笑眯眯地把他送到门口。等他走后，江院长才看着秦冉的背影说： 果然是我们的新生王，实验室几乎没有新生学员遇到过的特级研究员，他都能遇到。 助理站在江院长身侧，瞻仰着学神的背影。 要是廖院士能收秦冉做弟子，那他的路比宋绿亭那小子还要坦荡。 江院长忽然感叹： 不过让特级研究员收徒不容易啊。 特级研究员本身就是研究狂人，站在专业领域顶端，是天才中的天才，脾气古怪。研究院的五大特级研究员这么多年连学员都是嫌少带的，更别说收徒了。江院长只是想想而已，没有真的觉得廖院士会想收秦冉做徒弟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